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仙桃客栈开门喽！ 轻轻上透着光，侧背的玻璃窗，装饰着歌的是教堂，谁谁谁弹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看见天文衣服，十八世纪的忧伤，静静欣赏你的浪漫，是否多久都一样。啊啊复苏啊啊复苏，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演唱的《布拉格广场》，各位好吗？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啊，明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，东北风三级。最高温度2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2摄氏度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6和1，也请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。明天的空气质量呢为凉。今天啊，小二推了一篇文章，是介绍游山玩水的。那么貂蝉呀，还得 秉承着我一贯的作风，介绍好吃的。说呀，介绍了这一家店呢，说，一家穿越店，所有人呢都希望上菜慢一点儿。可能听众就有疑问了，为什么呢？说呀，假山灯笼青纱帐，别有洞天里唱小曲儿，书法台人物挂像，浓浓的民国像穿越，还试图还原了几十年前的江南菜做法。点完菜之后呢，服务员会在你桌子上面放一个沙漏，半个小时没上桌就不收钱了。所以啊，很多人来这里吃饭呀，都希望上菜慢一点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。来告诉貂蝉你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也好，或者说呢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呀，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这首歌来自曹蜢演唱的《宝贝对不起》。我们来说一下这家餐厅啊，说瞬间穿越到民国，是一家呢民国主题餐厅。说呀，他家在一年的时间里呢连开了六家分店，每家到饭点呢都是爆满，最新的一家呢开在热闹的鬼街头上，店里满满的都是民国风情元素，有青纱幔帐、假山流水。这家店呢也算是这条街上的一股清流了。我们都知道鬼街大部分都是一些重庆火锅呀、小龙虾，突然有一家这种很小清新的民国餐厅的话，确实是一股清流哈、啊。说呀，这家店的所有的餐具都是高温消毒的自助餐具。你落座后呢，服务员会告诉你客人去专门的柜台前去自取餐具，除了在食堂吃饭呢，这还是蛮少见的哈。每次呢去吃饭的话呢，都会服务员给端上桌放好了，这家餐厅呢是需要你自己去自取的。所有高温消毒过的餐具都放在一个复古的木匣子里，拿出来呢还带着热气儿。好，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啊，《宝贝对不起》。一会儿呢，貂蝉来给大家详细介绍这一家餐厅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么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来推荐一下吧你喜欢吃的餐厅，或者说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哦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，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季节。我坐在湖边看秀清流的雪、哦哦、我坐在湖边看秀清流的雪。 来自萧亚轩演唱的《爱的主打歌》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啊。听众有发现今天放的每一首歌都是节奏感比较强烈的吗？因为昨天呀，有一位听众给我留言说，总是放一些慢歌，在车上都要睡着了。所以呢，以后在节目当中，貂蝉呢尽量多放一些节奏感很强的歌啊，以免大家在车上犯困。在这里呢，也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啊，在开车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餐厅啊，说呀是一家民国主题餐厅，到这儿啊就瞬间感觉到穿越到了民国。刚才有说了呀，说这家的餐具呢都是高温消毒的自取餐具，还有呢说呀上菜慢了还不收钱，说当你点完菜后啊，服务员会在桌上放一个小沙漏来计时，漏完需要30分钟，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有上桌的菜，那个菜就不收钱了。店里的这个承诺呢，搞得大家吃饭都希望上菜慢一点，是不是？多么希望这一桌菜你在半个小时之内都没有上啊，那岂不是吃了一顿霸王餐啊。说在这里吃饭呢还能有表演看，说每天的中午和晚上固定时段里呢都会有各种形式的戏曲歌舞表演，舞台呢就在饭桌边上，可以边吃边看经典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闹花灯》，以及民国时代名曲《天涯歌女》《四季歌》等等，都会有机会看到，也是非常符合店里的这些气质啊，符合民国餐厅的这样的气质。说呀，这家店呢还原了几十年前的江南菜，用民国大咖来做菜名，还是挺有这种挺有新意的哈。在他家呀能一次性吃到很多传统的江南菜，传承了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的做法， 还有很多以我们耳熟能详大人物做菜名，倒也是别出心裁了哈。这道胡氏一品锅是安徽资溪岭北一带乡村的一道代表菜啊。相传胡氏先生曾经用它来招待过女婿梁实秋以及各路外国友人。哇哦，这道胡氏一品锅呢，看这个图片有点像麻辣香锅那意思，说吃的时候呢要趁热吃，边加热边吃，里面呢有火腿，有蛋饺，红烧肉，肉丸，还有豆泡，一共呢有十多种食材吧，堆满一锅，色彩还是蛮诱人的。正如梁实秋，也就是胡适的女婿的评价说，一品锅三五七层花色多，品其味儿，离桌不离锅。看样子啊，非常的好吃。 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，才能走到终点？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？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。 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迪克牛仔翻唱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。我们继续来说呀，说杜家的独门红烧肉。餐厅的创始人曾经给杜月笙的后人做过厨师，杜月笙红烧肉就是按照杜家的独门方法做成的，过程中完全不加水和任何的人工添加剂，直接用五年的绍兴花雕酒小火慢炖3个小时。哦，看这个图片呀，红烧肉炖的有一点发黑了，就有一点发深红色那个颜色，看样子非常的好吃。说呀，吃完了肉，虎皮蛋、虎皮鸡蛋也不要浪费，也是特别入味，特别的好吃。好了，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来给貂蝉推荐一下吧你喜欢吃的餐厅，或者说呢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，也许下一分钟啊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介绍了这家餐厅啊，它叫它叫京城小江南，在北京呢有6家店。听众如果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上大众点评来查一下每家店的地址。如果喜欢这种民国调调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。

也未央，来往的人都匆忙，我不要太紧张，和别人一模样，但是你对我望，两只眼睛大又亮，我开始失去了主张。风吹的路好长，一颗心晃呀晃，多想找人陪我逛，累了睡在马路上，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脏，把自己爱得像太阳。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像太阳，胸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 很经典的歌曲，来自郭富城演唱的《对你爱不完》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啊，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一家店呀，有好吃的胡氏一品锅，还有杜月笙红烧肉。继续呀，介绍的这个呢，也是不得了，说第六代传人做的佛跳墙。第六代传人什么意思呢？说呀，这道菜呢叫元帅佛跳墙，因袁世凯的喜爱而得名，仪式感很足啊。吃前呢，先揭开锡纸，再掀开盖子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家餐厅的创始人是佛跳墙这道国宴菜的第六代传人，在他家店里啊，只卖98块钱一份的成本价。这个价格还是蛮低的哈。炖的呢，这个汤汁呢很粘稠，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在里面。价格虽然比其他家便宜很多，但该有的食材一样都不会差。 就让汤汁很适合配米饭。嗯，接下来这一道菜呢，号称天下第一鲜，太湖白鱼，是太湖三白之一，有天下第一鲜之称，是鲁迅先生当年的最爱。嗯，肉质呢是白色的，像是清蒸的哈，汤呢是黄颜色的，看样子上就很鲜。说呀，定期鲜送到店里的白鱼呢，用鸡油烹制出来，更能突出鱼肉本身的原味鲜嫩。吃这道菜啊，要手快，毕竟每双筷子都等着抢呢。嗯，继续的这一道菜呢，嗯，好大呀，它这个盘子特别的大，是黄山臭鳜鱼，是很著名的一道安徽菜了哈。上桌时需要服务员两个手才能端住，真的很大的一个盘子，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盘子。同时呢，带着加热的炉上桌，咕噜咕噜飘出来的都是臭香味儿，有点迷人。这个臭鳜鱼呀，很多听众呢吃得惯，觉得特别好吃，但是有的人吃不惯，会觉得这个味道啊很难，就是很难接受嘛。这也是看个人的口味了，嗯。这道菜呢，肯定是很多人的大爱了啊！来自江苏的白鳃小龙虾，吃小龙虾最适合的季节应该是七月份。今天是8月17号，嗯，还能抓住尾巴是不是？他家最近啊也推出了专门从江苏运来的白鳃小龙虾，一只呢8块钱，五只起点，有13香、麻辣、蒜蓉三种做法，可选啊！经典款的麻小够味儿，夏天吃的呀，嗯，特别好的选择。另外呢，还有炭烤牛蛙也吃得到啊，是按只卖的。哇哦，这个是把这个牛蛙呢穿上签子，是整只烤的，能看到这个牛蛙的这个形状哈，也是蛮有新意的。而且牛蛙个头很足，还有一双健硕的好腿儿，哎呦，好馋人啊，看着。嗯，火候掌握的不错，外焦外皮呢稍微有一点点焦。肉里多汁，嗯，非常的好吃哈。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如果有一些好吃的餐厅的话呢，可以来推荐给貂蝉。如果说没有好吃的餐厅的话呢，也没有关系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。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写信呢， 苦中说了没人懂，爱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，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，不具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的美梦，亮着太遥远的彩虹，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，他浓度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，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谁管他穷不穷，要理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没人懂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就心去真心了。我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了心情，怕什么都变美了。想唱歌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，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，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。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，可以那么轻快的穿过山洞，到树上还很空，你要不要陪我？ 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，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只是不想乱说，不想跟你计较，我又不能说你不对，我又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，我又不是真的不对，我又不是没有机会，我累，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，我的心你要不要，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多好，我的 北京时间的17:55，感谢您的继续留守和陪伴哈，这里是仙童客栈，我是貂蝉。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《抱一抱》。我们继续来说完这家餐厅啊，说弄堂里的小吃啊，当面现做。店里一进门的地方呢，有一排开口的档口，很多小吃都在这里面当着客人的面来完成。鸟笼上桌的招牌菜，端个鸟笼上来，这鸟笼里面呢摆着五个生煎包，五个一盘，装在鸟笼里面上桌，跟上菜小姐姐的民国女学生衣服啊特别的搭。现做的生煎包一筷子一戳就爆汁儿，吃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别烫到嘴。好的生煎呢就是要这样，皮儿底儿呢是脆硬的，汤汁儿饱满。在他家生煎也是桌桌必点的，一年卖出的量啊几乎可以绕满北京城五环一圈了，不止五环吧，六环都一圈了。还有啊，说他们家的这个蟹粉逛汤包也是点击率非常高的，四个一屉的上桌，是拿个那种小蒸笼，记得呀要先喝汤后吃包，喝汤之前要吹一下以免烫到嘴。他们家呀还有北京独一份的猪肉粽，因为北方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吃甜的粽子是吧，比如说蜜枣粽啊，红糖粽啊，还有豆沙粽啊，但是猪肉粽的话北方人还是喜欢吃的稍微较甜的粽子少一些。说在江苏一些农村地区呢是过年才可以吃到猪肉粽的， 独特之处呢，在于采用的食材是当地的土猪排骨，北京目前还没有第二家能吃到。哇哦，独一份哦！里面呢有一块完整的排骨肉，外面裹着的是糯米，炒香后打成的碎，不是糯米粉。哇哦，也是蛮新奇的哈。那么这时间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鲜偷客栈，来给貂蝉推荐几家你喜欢吃的餐厅吧，比较有特点的，或者说呢味道非常好吃的也可以。那么呢也可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啊，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呀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都可以点播一首歌。好啦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的客栈该关门啦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啊，也祝所有听众有个开心快乐的晚上。 节奏的幸福，让速度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